有的青春洋溢。 我叫于怀，我前面人叫耿耿，我俩这连起来耿耿于怀啊。 有的成熟动人， 30岁，只是被时间偷走了一点小青春。 有的恢宏大气， 来吧，我们点燃梦想。 有的扑朔迷离， 我还有个机会吗？ 还有的或开心，或励志，或忧伤，或孤独。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编辑部的故事，我是主持人李雷。外星文明，末日灾难，星际救援，多维世界，平行宇宙，人工智能，从人类诞生的那一刻起，就从来没有停止过对于未知世界的探寻和想象，科幻文学由此诞生。在文学的海洋里展开科学的翅膀，在有限的生命里放飞无限的想象。在《三体》系列、《基地》系列等为代表的一批优秀科幻作品流行之后，中国科幻文学的未来将走向何处呢？未来事务管理局与博风文化联合推出 NEXT 未来文库，精选4位与未来事务管理局签约的青年科幻作者的39篇科幻佳作。这些作品各自构建了不同的世界，却不约而同地表达出了人类的善良、温情和希望，为大家带来一场未来科幻与天才想象力的激情碰撞。朋友们，在今天明天连续2天的编辑部的故事节目当中，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 NEXT 未来文库的编辑和作者们，一起和大家聊一聊下一代与未来的故事。同时欢迎各位听众朋友们到各大手机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以及其他的精彩内容。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请到2位嘉宾跟大家共同聊一聊 NEXT 的未来文库这样的一个丛书哈。那么先来介绍一下2位嘉宾。一位嘉宾呢，之前曾经在我们节目当中做过客哈，跟我是同名哈。博风文化的编辑李雷，李雷你好。 主持人好。 另外一位呢是科幻作家宙温，宙温你好。 你好，大家好，两位李雷。 今天呢跟大家呢聊一聊这个 NEXT 未来文库系列丛书，还有呢其中的一本书是宙温的作品哈，偷走人生的少女。那我们先跟大家说一说这个NEXT 未来文库吧。那么这样一个未来文库的系列现在都包括哪几个作品啊？目前呢这套书又是什么时候出版的？大概这个情况由李雷跟大家介绍一下。 目前 NEXT 未来文库现在是出了前4本，然后主要收录了咱们中文老师，然后孙望路老师，还有亮玲老师，还有万象丰年老师，然后他们4个人的作品集。然后后续的我们计划是大概还要出一系列大概20多位新兴作家的作品集。然后我们主要的目的还是为了助力打造中国科幻的下一代。因为现在科幻的阅读情况是现在科幻市场是国外的科幻书比较多，然后国内的科幻书 就原创的科幻作品是吧， 原创的科幻作品比较少，而且这些原创的科幻作品，这些老一代的科幻作家们他们的创作量现在创作人数创作量比较少，所以我们想着做这样一套丛书，然后把整个的科幻阅读市场打造一个很大的市场，让更多的作者然后更多的作品出现。 那么这套丛书最开始是什么时候开始策划的？怎么想起来的？ 这套丛书的策划有很多故事了，因为我们在和未来局合作的时候，之前是我先接触他们，因为我们之前有一个他科幻的一个系列的一套书，大概是4本左右 啊。他科幻， 他科幻 呀， 女字旁那个他，主要是为了凸显就是女性作者在科幻的这个力量，然后就说 科幻不只是男作者的一个东西。然后那个书在策划的时候，因为我们未来局有很多优秀的女作家嘛， 嗯， 然后我们跟她接触，说我们有这样一套书，然后先跟她合作的那个一套书，然后再后来的时候，未来局有很多很多优秀的年轻的作者，我们要不要做一套更大的一个系列出来？然后他们捋了一下，试了一下，大概有27、28位。作者，然后他们的个人的合集，而且都是很优秀的一个东西。然后我们在聊的时候，大概是那个时候也是疫情，不断的去、来回的跑，他们去我们公司，我们去他们公司。然后，就是这样一个大的系列，我们要给他下一个定义，为他做一个整个的一个策划。这个策划是怎么样的？我们想到了，就是现在的这个科幻圈这个情况，外国的作家比较多，然后中国的作家的书比较少，我们要打造一个科幻的一个下一代的一个盛世的一个情况，我们就要把这一代的科幻作家，然后把他们包装出来，捧出来，所以我们这个书就叫 Next， 一个意思就是下一代的意思， 下一代的意思， 就是我们博文化和未来局合作，就要打造科幻的下一代。 那刚才你也提到了哈，这套书呢，现在是先出了这四本，为什么先挑选这四位作家呢？ 这四位作者是都是比较有特色的，像周老师，他的从语言学，然后从情感方面、文学方面也非常厉害，然后阅读他的小说的时候，你会感觉直击你内心的一种感动有很多。司马禄跟亮灵，他们两个是在一个是在游戏圈，一个是在科技圈啊。亮灵老师是在地质方面的，在做地质方面的工作，然后他们两个是在科技方面然后比较突出。一座尘埃的那个万千红年老师也是比较厉害，他算是这几位新星里面这个系列里面资格比较老的一位。 他不在北京是吧？ 他不在北京，他在四川，应该是他得过银河奖，也得过星云奖。他在2007年就得过银河奖， 嗯， 而且他可能是2007年开始写作，然后就得了银河奖，所以说他是 出道即巅峰是吗？ 对，他是实力比较强的一位作者。因为我做过星云奖的合集，在看他的三界的时候，整个的被他所震撼了。他比较擅长自己架构一个世界，然后通过描写动物的故事，或者描写就是一个异形世界的故事，然后把它突出它的科幻的一些色彩，突出一些伦理，然后他比较擅长用这种情感，然后异世界自己架构一个世界，然后结合去抒发自己的一种理论，自己的一种科幻的伦理，可能你看了他的作品会颠覆你整个世界。这本他那个一座尘埃，他那个这个故事他写的就是大人和小人，他的大人就是说一个很巨型的一个人，他的小人就是说一个很小的一个人。然后他那个一座尘埃其实是一座旅馆的名字，就是说各个世界的人，你要积累自己的财富啊，各种东西啊，你会慢慢成为大人。然后这个一个巨富的一个儿子，他想着去探索微人非常小人的世界，然后他在生日的时候许了这么一个愿望。然后他就真的去把自己缩到很小很小微小的一个东西，他父亲看不到他，找不到他。然后 很有意思的一个设定， 对他，然后他就去了一个这么小人的一个世界里，然后他的父亲非常着急，因为他是一个最心疼他的一个儿子，然后他就雇了一个侦探要去找到他，然后这个侦探因为他也是一个中性的人，他要把自己饿到不断的把自己饿， 让自己变小， 让自己变小，然后去了一个很底层的世界，他从一个很就经历中型人和大人的那种世界的一个很豪华的一个世界，然后去到一个很小人的一个世界里，然后去探索去找这个人，然后慢慢的经历了很多离奇的故事，包括被小孩用石子砸，被中型的人用石子砸，然后被猫去抓，去抓他，然后在这个小人世界里，然后这个里面一些非常有意思的一个故事，然后到最后找到那个富人的儿子，那个富人的儿子就说你要只要想办法让巨大的人能看到我微小的人，然后我就会回去了。这个侦探然后后来就直接跳到最后吧，他做了就是一个旅馆，就是这个叫一座尘埃的这个旅馆，可以互通整个的大小人的世界。你小人可以在里面住，大人也可以在里面住，然后你可以从里面经历你变大的过程和变小的过程，然后整个的世界就打通起来了，一座尘埃的旅馆，然后这是一个很温情的一个故事。所以我还是比较崇尚那个万千红年老师，他的这种风格是很好的，所以今天他没来，然后主要是多说一些他的一些东西。 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欢迎您继续收听。 这一套书哈，现在已经出了这四本，都是这个中短篇小说的合集哈。 对， 那为什么都要把它做成中短篇小说的合集？不，比如说不出一些，比如说长篇啊这样的作品放在其中呢？ 对于国内的长篇科幻小说来说，创作起来是非常难的。然后对于新人来说，他可能直接写长篇小说，他可能就是这个小说如果质量不够好的话，他可能一年的努力就白费了。我写这个小说可能我要查阅很多资料，然后进行很大的时间的付出，然后这个小说如果没有出版社去出它的话，我这一年就白费了，然后对自己的内心打击也非常大，因为所以就是这套书主要还是为了更多的新人出来，它是更多优秀新人的中短篇作品，所以把新人的中短篇作品个人的集子然后集到一块儿。 刚才您也提到哈，我们这一套书呢 ，Next 的未来文库系列这个丛书呢，是由这个博风文化和这个未来事务管理局来共同合作的，是吧？我们这两个机构在其中各负责哪一块？ 各负责哪一块的话，是我们主要是做图书出版，负责就是编辑稿件，然后看稿件，然后整个图书的策划，然后通过看稿件，然后了解每个作者的风格，然后这一本书或者这一系列的书要怎样包装，然后突出它什么点，是情感点还是技术点还是它的文学特色的一点，我们进行这方面的包装。然后我们在跟未来局合作的时候，他们是比较擅长在媒体方面、活动方面、作者包装方面，他们是比较擅长这些的。然后我们的分工就是他们负责推书，我们负责做书，然后他们负责运营，然后我们负责去把书铺出去，卖出去，让更多的读者看到这些书。 那今天呢，我们请到了其中的一位作者哈，宙温呢，来讲讲他的这本书，就《偷走人生的少女》。那当初这个李雷，你在策划宙温这本书的时候，是想突出他的什么点呢？ 他的小说来说，就是看了之后让人非常非常不可思议，因为很多设定可能非常非常贴近现实，但是他在贴近现实的时候，然后突然就可能写了一些比较科幻的东西，就比如他偷走人生少女这一篇。非常普通的典型的大学里面的故事。然后 我刚开始看的时候，我还在想，我看了一半还不到一半，我在想这是一篇科幻小说吗？科幻点在哪里呢？到后来我才知道的。 对，就突然在后面在写的时候就普通的一个学生就要成为一个很出色的一个翻译家，然后做了一些非常离奇的事，他要把别人的思想同步到自己的脑子里，然后知道对方去说什么。然后这个突然一转，就发现这个事情好不可思议，你怎么去了解别人脑子里在想什么，然后不断的同步，那要这样做的话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事情了。你要去同步一个非常出色的一个科学家，让你整个的一生都不要努力，你就会可以去了解那些理论，然后去做那些研究去发现，然后这个是非常真的是非常可怕的，你都不用去学习，不用去思考，然后你可能你整个人你就在这儿躺平，就可以直接用这样仪器去复制别人思想，就会什么都会了，给了人一样这个警醒。然后他的设定也非常的非常科幻，然后非常贴近他的语言学，非常的有这种哲思的一些东西。 而且这种科幻是自然而然的就出来了， 对 啊，而不是那种很生硬的说要把它 对 强行的放进去。 所以说他的故事为什么非常直击人心，就是因为在这一点上，他描写的都是一些日常里非常普通、非常现实的一些情况、一些故事，然后突然的一转，然后就有很多直击内心的一些人性的贪婪啊、人性的东西都出来，然后给人非常大的一种震撼。然后在起这本书名的时候，我们在左右的思考，还是《偷走人生的少女》这个书名比较有意思，也比较能突出，就是你能偷走别人的人生。 对。 然后这样一个主题的话，是不是能让你更多的思考，然后你自己的整个的要做什么？ 您正在收听的是编辑部的故事，和我们一起走进有故事的书。 那我们就先说说这个《偷走人生的少女》这本书当中的这一部作品哈。这部作品是这个宙温的代表作哈，是怎么想到说创作这样的一部小说的呢？ 我的大多数小说差不多都是这种类型，叫做最低限度的科幻小说，就是整个故事中只有一个点是跟现实不同的。所以大家可能会觉得会比较有代入感，因为其他地方都是我们现实的生活。 对。 但是我就想用那一个点去把大家带入一个异世界。 就是让用这一个点把整个世界都颠覆了。 嗯， 那么这篇小说呢是我在读翻译硕士的时候写的，当时我们有很多口译课，然后上口译课对很多同学是个折磨，因为口译对这个语言能力和语言天赋都是有非常高的要求的。 嗯， 那么在课上就能看出每一个同学他的资质还有他的能力是不同的。小孩他学语言是特别快的，尤其是在语言关键期里，他可能几年的时间就能把一门语言习成母语。 对， 但是我们长大以后青春期成人去学语言就会非常慢。 嗯， 就是我们很多人就是学了很多很多年英语，但是还是达不到母语的水平。 嗯， 我们就想，那么我们小时候这几年是如此的关键，但那个时候又不是我们自己能够掌握的，而是我们的家庭，而是我们当时处在的一个环境去决定的。那么我们长大以后想要去改变我们已经有的一些资质，需要付出比小时候得到的这些东西更多更多的努力。我就在想，如果一个人他想在长大之后重新获得小孩时期才能获得的超强的语言能力，那么他靠努力是可以实现的吗？就是很困难。所以这个小说中的主角他就是找到了一种技术，然后去做了一个危险的选择，然后去试图去跨越人生的一些壁垒，所以他就去选择去使用了这种可以去复制别人思想这样的一个捷径。所以这篇小说呢，就是里面几个角色也是展现了不同的人他对这个目标的执着程度和他们努力的方式。其实他们在这方面的选择就是能体现他们人生的一种理念。也是把这个抛出来给读者看，自己在这个境遇会做出什么样的选择，因为我相信大多数人都会有过这样一段时期。 对，没错没错。但是在这个小说当中我们看到，尤其是进行到后半部分的时候，这个主角就是小文这个人好像是成功了，对吧？他好像是成功了，但是似乎又有什么地方不对，包括后半部分啊，您把他这写成了一个他的一个想法好像实现了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结果到最后呢又变成了我们意料之外的这样的一个开放式的结尾，这一块您是怎么想的？ 在这个地方呢，小文选用了一种最激进的办法去实现自己的目标。但是他实现这个目标的同时，他也是失去了很多很多东西。所以我是希望用这个反转，然后来把他得到的和失去的同时向读者展现出来。这样读者才能去有这样一个思考，然后来反思自己去奋斗的过程中是得到了什么，然后又失去了什么，有些代价是不是可以承受的。 那么你想通过这样一篇小说想表达出一些什么呢？ 其实让读者来去看里面能读到什么，我觉得是更重要的。然后我来写这个故事也只是把这个问题抛出来，希望大家能每个人都有自己不同的思考。 就您刚才也提到哈，您的小说基本都是叫最低限度的科幻哈。那么它和一种比如很硬核的那样的科幻不太一样，可以甚至可以说是很不一样。那您开始的时候为什么会选择这样一条路来走？ 其实最低限度的科幻小说不能说它不硬，只能说它可能不会像万香老师那样去构建一个全新的宏大的世界，所以我会更加根植于我自己的生活，去写青春校园成长的故事。因为我相信这是更能引起大家共鸣的，同时也是有一定现实意义的。同时我去选择这样的方式也是把我对生活中的一些思考和一些观察然后写出来跟大家分享，其实有时候是这样的感觉。 对，但是其实很多文学作品不管是科幻作品还是其他的一些文学作品哈，其实它都反映作者对某现实生活当中的某一个世界某一个问题甚至是某一种现象的自己的看法和思考。那么您为什么要选择通过科幻文学来表达自己的思考呢？ 我觉得可能是因为我对这个文学这个类型文学有一种非常非常强烈的感情。其实我是高中的时候才开始看科幻的，之前是我对科幻这种文学或者对各种各样的文学都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兴趣。但是当时在我们学校图书馆，然后偶然就看到了翻到了一本书，是刘慈欣老师的短篇集《戴上他的眼睛》。当时那个封面还没有特别好看的那种封面，然后当时我偶然翻到了第一页就看到了一段话，然后那段话当时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那段话就是《流浪地球》的第一段话：我没见过星星，我出生在刹车时代，那时地球刚刚停止转动。然后当时看到流浪地球的开头，我觉得就被它震撼到了，怎么可以就是去想象出如此宏大但又如此现实的东西。不是说流浪地球这种事情很快就会发生，但是它是一种非常真实科幻嘛，就是建立在科幻科学的基础上的幻想，就给人一种未来可能会发生这种事情的感觉。 对对 对，就感到非常震撼，然后就 喜欢上了这个小说的类型。 嗯， 所以后来我去想表达自己想要的东西的时候，想要表达的东西，想要分享的东西的时候，也就会自然而然去选择这个题材。科幻小说不管是最低限度的科幻小说，还是太空歌剧，就是完全的异世界，它都可以把读者拉到一个跟现实生活很像但又有不同的地方，就会让你对现实生活中习以为常的东西产生反思。这一点可以让很多思想实验都得到一些充分的想象跟描写，然后反而让整个能对让读者对这个社会和对他们平常的生活去产生一些不一样的思考。 我认识不少这个科幻文学的作者，很多都是学理工科出身哈、啊，不，您却不是。哎，那您觉得您这个文科出身的这样的科幻小说的作者，会和这些理工科出身的科幻小说的作者在表达上啊，在这种创作的一种灵感的获得上啊，会有什么样的不一样的地方吗？ 作为学科来说，理工肯定都是不一样的，科幻小说嘛都是根植于一个学科，所以你只要深挖进去，其实他们写出来的东西都是可以是硬核的。比如说我是学翻译专业的，然后我对语言学也非常感兴趣，所以我就是去挖了一些语言学的理论。有些人可能觉得这个很虚，但其实实际上语言学也是一个正儿八经的学科嘛。 啊，对对，没错。 然后包括现在跟脑科学有结合，跟神经学有结合，所以也是像其他学科一样，像生物物理一样，都是可以有一些很硬核的东西出来的。 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欢迎您继续收听。 偷走人生的少女这本书当中哈，一共收录了您这个11篇作品，那这些作品大概时间跨度是怎样的？ 其实还挺巧的，这篇小说最后一篇作品，最后的译者实际上是写的最早的，应该是在2017年的时候发表的，也是当时我刚开始读那个翻译硕士，然后学了一门课叫翻译理论基础，就是古往今来的各种翻译理论，就是学的算是比较深的一点，对这个学科也比较深的研究，同时也做了很多的翻译实践。当时我学这个专业的时候，就有很多人跟我说，就是人工智能未来肯定会取代翻译，所以学这个专业其实不是特别前景不是很好。然后当时我刚开始学嘛，然后吸收了很多翻译理论，然后还有自己的实践，再加上外界人工智能的这样一个冲击，我把它们合在一起，就写了一个在未来人工智能就是彻底取代翻译之后的一个时代，就写了这样一个故事。但是现在多少年过去了，我还在做翻译，看来目前人工智能还是没有取代到我的饭碗。 那这个最开始的时候您创作这个小说是为了发表吗？ 其实我之前参加过乔治马丁的一个写作营在 Albuquerque，然后当时他来给我们讲了一门课，然后就有人问他你为什么要写作，然后他说因为我不能不写。我觉得我可能没有写作的很高的天赋，但是我有一个驱动力，就是我特别希望能把我自己所思所想和我的感受通过故事的形式去展现出来，然后获得读者的共鸣，是这样一个事情。然后当时我不仅是我学习课程所有的一些感悟，还有跟古今中外这种翻译大家在作品上的这样一种共鸣，再加上生活中一些思考，就融合出这些故事，我觉得我不能不把它写出来，我就会有这样一种冲动。 这本书当中距离现在最近的作品是哪个？ 写的最晚的一篇呢，其实也很巧，是倒数第二篇作品，叫《岩蝶》。对，那个应该是2020年1月份发表的，当时是作为未来事务管理局的一个系列活动叫科幻春晚，他请了很多科幻大家用同一个主题去创作，然后还要跟春节相关。然后这个呢是我写了一篇也是跟语言学有关的小说，是想象的语言是一种有生命的东西，然后我们的主角就是想通过操纵这种语言然后来达到他的目的。这篇小说是我刚从美国学完那个写作营回来的，所以用了很多我在写作营学到的东西，还有当时的一些感悟，包括一些在美国的一些经历都写在里面，所以我觉得看了他再看岩蝶在看了岩蝶再看最后的译者，应该能看出我这3年间的一个成长跟对比。 那么这些小说灵感都会来自于一些什么样的触发呢？ 我一般是会从自己的生活中去寻找一些对生活的感悟，然后在读书，包括不仅是读语言学的一些书，或者读翻译的书，或者平常读其他作品的时候，也会看到一些有意思的东西，把它们就放在脑子里，一般都是一些碎片，有时候你会发现同一个主题能串起很多碎片来，这个时候就会发现你一定要把这个故事写出来。 您正在收听的是编辑部的故事，和我们一起走进 有故事的书。 那刚才呢，我们说了这个偷走人生的少女哈，其实我还想和您聊一聊这个《沉默的音节》这部小说。这本小说其实也是很有意思哈，它呢还获得了这个第一届中国科幻读者选择奖引力奖的最佳短篇小说奖。那么这个小说里面涉及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疾病，我是第一次听说啊，这个疾病叫做下颌关节紊乱综合症。哎，真的有这个病吗？ 嗯，是有的 啊，真的有啊。 对，我自己还得过，啊、我得这个病的时候写的。 哦，是这样的，这是一个真的像小说里面讲的是那样的一种对下颌的这种关节会那种带来很大的损伤的一种病，是吗？ 嗯，这个病其实还挺常见的，因为这篇小说发表之后，就很多人告诉我，我也有这个病啊，嗯、或者说我之前有这样的症状，但没有发现，就是在下颌关节这个地方会疼痛、 嗯， 然后如果严重的话，就会张口受限，就张不开嘴。 嗯， 如果得这种病以后，第一就是不能就是张大嘴， 嗯， 第二不可以打哈欠 啊，是这样的， 对，然后不能咬很硬的东西。非常要用到咀嚼这个功能的，比如说鱿鱼丝、 哦、 其他的都还好。 嗯，这个是可以治愈的，是吧？ 它不能治，只能让它慢慢的好。 哦，就症状能够缓解。 对对对。 哦，哎，那时候您得这种病的时候，怎么要想到说，哎，我要创作这么一个沉默的音节呢？也把它和语言结合到一起。 因为这个下颌关节嘛，就跟我们发声系统其实是在一起的， 嗯， 所以它天然就是跟语言有关系的。 嗯 嗯，然后你可以看到这篇小说里面有非常多的元素，然后包括 像对各种发音、国际音标，然后把各种音结合到一起啊，嗯， 对，是这样的。然后也是当时收集了很多元素以后，哎，就发现了其中有一条线可以把它们连在一起。 嗯 嗯，其实当时写这篇小说，也是自己当时受到这个疾病的折磨， 嗯，嗯 然后当时也自己也发现，就是说有一些音节的时候，对这个下颌关节的磨损是更加严重的。 哦， 那么我就感觉是不是人类的语言在这么多年的发展过程中，应该会去有意的去避免这种磨损到下颌关节的这种发音。 嗯 嗯, 嗯，所以肯定在各种语言的都有一个共性，就是这一部分的音节，就是我们是会在语言中消失掉的。嗯，然后我就反推了一下，这些消失掉的特殊的音节组合，它们消失了会不会有其他的原因呢？嗯，也许是这样的，因为这些音节说出来以后就会发生一些很危险的事情。 嗯， 所以呢，在这个进化的路上，发出这些音节的生物就全部都消失了，自然选择就选择出了我们。 嗯， 我们就没法发出那些音节，或者是发出那些音节以后，关节就会受到很大的磨损。 嗯， 那么那些在语言间隙中的音节也可能就是尘封在历史中的咒语。 另外呢，您还曾经透露过哈，说这个小说里面还暗含了一个哈利波特的彩蛋，方便跟大家透露一下吗？ 哈利波特这部作品对我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因为我小时候， 哦， 就很喜欢它，所以在我的写作过程中都受到了很多它的影响，有时候会忍不住买一些彩蛋进去。但是这个小说在最后呢，我们的主人公发现了沉默的音节，就是在人类语言间隙中的咒语可以引发人体自然现象。 嗯， 然后他用这个音节去报复了当年伤害他母亲的人。 嗯， 在这个作品中，音节是用国际音标来表示的。 嗯， 然后大家可以去国际音标的网站上，然后去点一点那几个音标，看看他们， 哦，天哪， 他们连起来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其实是哈利波特里面的 一个 跟一个咒语还蛮像的。 哎呀天哪，这个彩蛋真是埋得很深啊。那您平时哈在生活当中一般写作会占用您的多少时间呢？ 其实这个也不太一定，比如说我在读书的时候，嗯，也是会在课业不是很忙的时候，可能会去抽出一到两天的时间去构思，然后再花几天就是一下子把这个小说给写出来。 嗯， 然后再可能一个月就用来读书，然后学习，然后再去收集一些线索， 嗯， 或者是去别的地方远游。 那您现在工作了以后呢？ 嗯，工作了以后其实还好，就是周末去写，然后平常收集。其实到工作以后，我感觉我的眼界开阔了更多。 嗯 嗯，我的故事不会再局限于青春、校园、成长这种主题， 哦， 就可能会去写一些社畜主题的故事。 但是工作可能会带来这样一个问题，这也是我工作的体会啊，就是说我们可能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去思考去看书了，我们需要不断的丰富自己，然后才能创造出更好的作品。但这种丰富可能我们要通过这种现实生活当中职业的啊不断的进步的这样的一种丰富哈，那么也需要通过我们前人的这样的一些丰富的积累，然后去丰富自己哈。那么这一块您有没有考虑一下，哎，这个怎么来权衡一下？ 这个我原来以为会是个问题，但是我工作之后发现我读书的时间是比学生时代更多了。 哦，是吗？ 嗯，因为我生活更加规律，也是更自律，然后会每天都会早上或者是睡前都会找时间来看书。 最近有什么样的创作的打算和计划吗？ 其实现在我在思考一系列关于太空语言学的故事，嗯，就是可能会不再局限于最低限度的科幻小说，然后去扩展一下我的世界观。嗯，实际上我打算就是也是用一系列短篇小说来去呈现这个主题，但是小说之间可能这个人物的可能会有些人物的客串，或者是整个故事会有一个比较大的脉络去写。嗯，我之前学语言学也看到了很多关于语言共性的说法， 嗯， 比如说如果一个文明的语言它只有两种颜色的词，那么一定是黑色或者是白色，黑色和白色。 嗯， 但是如果它有第三种表示颜色的词，那一定是红色，因为这些颜色对人类在地球上生活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如果人类走向太空去殖民各种各样的星球，那么这个情况就会发生变化，比如说大家面对的环境就完全不一样了。 嗯， 有的星球可能是气态行星，然后有的星球温度很高。 嗯， 有的星球可能有三个太阳。 对对，没错。 对，如果是有三个太阳，那么就恒纪元、乱纪元这样的新的词出现。 嗯， 然后我们的年月日都会跟地球的表达完全不一样。 对，没错。 而且人类为了适应这些环境肯定也会改变自身。哎，那么我们的生理基础也不一样了，那么我们语言肯定也会发生变化。 嗯， 那么再加上大家在不同的星球通讯很难及时通讯，语言的进化可能就会导致大家语言的隔阂，那么我们未来交流会不会出现问题呢？ 嗯， 我觉得 甚至会导致这个文明朝向不同的方向来发展。 是的。 嗯 嗯，而且根据我们历史来表明，如果人和人大家的沟通不畅的话是会导致很多问题的，所以就在思考在这种情况下人类会不会有什么办法去解决这个问题。 哎呀，好期待你的这个作品。希望我们能早点看到。 好，谢谢。其实第一篇已经写好了。 已经写好了。 对对对。 我们来期待着整个全部的完成。 好，谢谢。 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欢迎您继续收听。 这里呢，我们在今天节目结束之前还要问一下李雷哈，李雷已经沉默了很久了，呵呵，但我这个李雷还在一直跟这个皱纹对话。刚才你也提到了哈 ，Next 未来文库呢，因为 Next 嘛，有下一代。那么您觉得，那除了这样的一个它的特点之外，那么这套丛书之外还有什么样的特点会和其他的一些科幻的一些丛书啊系列不太一样的地方？ 科幻的文学其实是与时俱进的，它是和现代的很多科技应该有很强的关联性，因为可能以前的科幻小说很经典，但是可能它的科技点已经过时了，比如很经典的基地，然后以前很经典的小灵通漫游未来。 哦，这真是很多年前了。 对，你可能在看他们的时候，你可能就是把它当做一个纯文学的一个小说在看了， 或者是一个童话故事。 对， 嗯， 你要把它再当科幻的来看，可能它很多东西已经实现了， 嗯， 包括小灵通里面的很多东西可能也都已经变成了 现 实里的东西。咱们这套小说就是精选的，可能就是这几位作家都是很年轻，然后在翻译学，然后语言学，然后那个科技，然后互联网，然后游戏，然后他们可能都是在这些前沿工作的一些人，然后他们接触现在的前沿的科学啊、科技啊，然后现在社会里的东西，然后结合现在比较先进的一些点写作的这些小说是比较有吸引性、比较新颖的一些东西。 希望哈，就是我们的出版方，不管是博风文化还是这个未来事务管理局，希望这一套丛书能够给中国的科幻小说的发展带来什么样的推动作用呢？ 我希望这套小说真如它的命名一样，打造出中国的下一代的科幻的时代来。因为科幻阅读的现在情况还是作品比较少，好的作品作者比较少，真的希望这套书能够挖掘作者作品，能够真的让中国的科幻阅读流行起来，更多的人去关注科幻。不仅是因为关注科幻文学这个东西，而且也因为科幻文学它有一定的启迪作用，它真的可以让青少年小孩去读，然后阅读后真的对某一方面的科学啊，或者是它的学科啊感兴趣。 朋友们，到这里今天的编辑部的故事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编辑主持李雷，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